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2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点半锁定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 各位好，我是姚迪。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为各位带来在2018年艺考之中的一些相应的一些讯息，同时请到招办主任做客直播间，告诉大家究竟我们在报考院校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这档这个艺考面对面的直播咨询呢，会一直延续到1月14号。 接近尾声了，大家呢如果关注排期可以看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这档节目呢也是北京教育考试院与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一年一度推出的艺考直播节目，您关注的学校相关的艺考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得到答案。 是这样的，同时呢也欢迎您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的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在凤凰，在一直播，在北京时间，在北京广播网上都有视频的直播。同时呢因为有招办的主任直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我相信这段时间如果你关注艺考的话，想要去咨询自己所心仪的院校，打这个招办电话很难打进去，因为确实是关注的人太多了。但是通过我们节目，你有这样的一次直接面对我们的招办老师、招办主任的机会。所以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然后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可以在直播间之中留出一段时间给大家统一的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市教委成立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工作室，在各区设立工作站。 今年共有238万人报名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比2017年增加37万人。 北京市首届青少年陆地冰壶邀请赛近日开赛，20支代表队参加。 一起来关注详细的信息。那么在10号由北京市教委、北京教科院、北京银行主办的北京市紫金杯优秀班主任工作室启动仪式及特色班级文化建设展示活动在北京育英学校密云分校举行，市教委将充分发挥紫金杯优秀班主任的示范引领作用，提升北京市中小学班主任队伍的专业能力和育人水平。与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银行联合成立北京市紫金杯优秀班主任工作室，并在各区设立工作站。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今年共有238万人报名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比2017年增加37万人。政治科目的考试中，19大报告核心内容频繁亮相，英语考试总体难度稳中有升。另外，根据反馈数据，今年考研最难的科目当属数学，考察非常全面，比较偏或者稍有超纲的题目也有涉及。那么对此呢，专家建议，目前已经结束初试的考生应尽快调整状态准备复试，并做好复试难度增大的心理准备。而对于2019届考生，应尽早着手系统复习，不要偏科，特别是基础阶段。 日前，由北京市中小学生体协、北京市教育学会中小学综合实践课程研究会主办，中国冰壶协会支持，丰台18中教育集团、东城区少年宫、东城区安外三条等联合举办北京市首届青少年陆地冰壶邀请赛，在北京市第18中学体育馆举行，共有20支代表队的100名运动员参加。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陆地冰壶新成果校园推广助冬奥为主题，将陆地冰壶引进校园，体教结合，降低参与门槛，有利于推动冰壶运动的普及发展，让孩子认知冰壶，喜欢上这项有趣有意义的运动。 好，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姚迪洋洋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那么稍后呢，进入我们今天的艺考面对面的直播咨询。今天我们请到的两所高校分别是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大家相关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提出来。教育面对面 RBC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五点半锁定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进入今天的艺考面对面。那么我们首先要来一起来聊的是中央音乐学院，我们提前也做了一个关于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个介绍，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对于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个概况的认知。 中央音乐学院由1940年建立的国立音乐院等几所音乐教育机构于1949年合并组建而成，是一所培养高级专门音乐人才的高等学府，全国艺术院校中唯一一所国家重点大学和211工程建设院校，先设有作曲系、音乐学系、指挥系、钢琴系、管弦系、民乐系、声乐歌剧系、音乐教育学院、提琴制作研究中心、乐队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等教学院系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音乐学研究所等机构，现有本科在校生1500余人，研究生在校生600余人。作为全国音乐教育中心、音乐创作、表演和研究中心以及社会音乐推广中心，中央音乐学院是一所代表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水平、专业设置齐全，并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是国内外音乐人才向往的地方，70余年来，学校已建立起一支实力雄厚的师资和教学管理队伍，在教学、创作、表演和科研中涌现出一批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和学者，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有才华的年轻音乐家来校学习，培养了数万名优秀音乐人才及数百名外国留学生，其中大多数已成为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作曲家、音乐学家、音乐教育家、音乐表演艺术家、文化艺术机构的领导人和业务骨干。 中央音乐学院在继承中华民族音乐传统和经验的同时，不断吸纳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优秀音乐文化，以博大的胸怀容纳各种艺术力量。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央音乐学院将继续以培养高精尖音乐人才为己任，以建设双一流大学为目标，大力推动国家艺术水平的进一步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贡献。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刚才大家了解的是中央音乐学院一个概况哈， 是这样的。 那么更详细的今年的艺考生的招录政策，我们请到嘉宾来给大家呢做重点的介绍。 是这样的，那我们首先有请呢，是来自于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务处处长徐日彤，徐处。徐处，那今年在招生政策上面有没有什么一个具体的一个变化，给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 从我们学校来说，其实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变化， 嗯， 因为变化多了会让人觉得不好掌握，不好琢磨， 嗯， 所以我们每年在一些考试的总体的思路上， 嗯， 包括考试的一些方式上，如果没有很大的问题的话，我们基本上不去做一些改变，而且我们很多考试的方法，包括考试曲目的选择，包括一些专业的这种考量的办法， 嗯， 也是其他一些全国地方的音乐院校去来模仿和学习我们的， 嗯， 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是很慎重的。那么我们今年做了一些调整，只是应该是微微的调整，就是绝对的微调， 嗯， 比如说名额的 增 加， 增加，对， 增加， 嗯， 包括专业的增加，这都是微微的调整。我们在具体考试的方式上不会跟往年形成巨大的反差，所以所有想来报考我们学校的学生，你如果已经怀着这样的一个梦想的话，那么你就大胆的来好了， 嗯 嗯， 不用担心在考试上会有任何与往年这种大的变化， 嗯， 不用担心。 今年微微的调整不会涉及到考生具体的考试的这方面的内容 啊，对，因为我们会增加的是有一些专业， 哎， 还有的呢，有一些专业增加了名额， 嗯， 所以这对考生来说其实是好事， 对， 面儿更宽了。 增加的专业呢？ 增加专业的是爵士钢琴和管风琴 两个专业。 这个爵士钢琴其实在中国的音乐界，包括社会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嗯， 但过去呢一直没有把这个专业树立起来，是因为总是觉得自己还不够，条件不成熟， 哎， 因为我们原来在所有的专业里，我们所有的系， 嗯， 九个院系，包括每个专业里几乎都有在这个专业领域国内和国际优秀的这样的教育人才， 嗯， 就资源特别，或者说学术带头人，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专业够这样的高度了，我们才可以开这个专业。那么现在我们也已经有这样的老师了，这两个专业， 嗯， 都是在国外学习，都有在国外获奖的经历。那么我们觉得够这样的条件，那我们就把这专业开起来。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先把整个基础先搭好了以后，这样才能培养出真正的拔尖的音乐人才，其实目的是这样的。 因为要建立一个专业，这是要仔细的考量的。如果你这个专业的这个建设的师资团队没有这么高的一个层次的话，那我们一定不开这个专业。 嗯，所以今年呢，主要跟咱们的家长朋友们以及考生朋友们要说的是，中央音乐学院今年的专业变化，首先是新增了两个专业，分别是爵士钢琴和管风琴这两个专业。那么这两个专业都招多少人啊？ 爵士钢琴招两个， 嗯， 管风琴也是两个， 都是优中选优。 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也是基于中国的现状， 嗯， 这个爵士钢琴和管风琴虽然看起来都是键盘乐器， 嗯， 但是我们知道在国内没有那么多的苗子，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两个专业在国内是应该是相对稀缺的， 嗯。 在美国有很多专业音乐院校里都有爵士钢琴专业，就是包括古典的这种以古典专业为主的音乐院校，中国还相对为什么少，是因为这样的师资还不够， 土壤 啊，所以我们觉得先招两个，我们可以在， 嗯， 应该叫投石问路吧， 精耕细作，其实也是，你想两个学生有那么多的老师，就像中国传统戏曲一样，京剧一样，都是一个老师带一个学生，那其实如果要是按照就招两个学生来看的话，那师资投入力量其实是蛮大的。 我们能教管风琴而且很优秀的老师至少三名， 嗯， 那么招两个学生的话，我觉得 这还是挺 就师傅带徒弟的这种，那比你想一般的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基本上一个硕士的导师 啊， 得带三四个至少吧？ 对， 带三四个学生、 三四个 研究生，所以那其实比硕士的待遇还高呢。 这么多人去教这么两个学生，我觉得这两个学生还应该挺幸福的。 太幸福了，简直是！ 而且，管风琴这个专业，目前在国内很多新建的大的剧院都有管风琴。 哎， 而且光北京就有好几台。 对， 而且管风琴能够弹、能够弹得好的人就少之又少。 是的。 那么在将来的未来，我们可以相信，那么多剧院当管风琴都用起来的时候，管风琴如果不用会坏的。 哎，是的。 所以它总要在一个使用状态。那么这两个人，包括以后再招的这些学生，他有大量的琴供他弹。 就是就业机会上其实是很好的。 一个是就业机会，还有一个是演奏机会，也就是说他展现他的空间是有的。 其实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来到我们现场的来自于中央音乐学院的招生办主任袁袁老师。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专业的变化，那么在人数上的变化有哪些？可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我们大体的人数在各个专业就是基本上变化是很小的。 嗯。 但是呢，今年变化幅度最大的是音乐治疗这个专业。 音乐治疗。 对对。这个专业方向呢，它是最早我们是只招五个人，但是今年一下子我们就扩招到了12个人，所以就欢迎很多考生，你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来争取 去进入中央音乐， 对， 中央音乐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声乐歌剧系，它的女中、女高、男高、男中，每一个方向都是增加了2人。 是这样的， 对，这是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就整体招的比较多，那么软作为一个 民乐下面一个乐器呢，它是以前是大概是 2个人， 对，现在一下也是增长到了4个。 哎，其实我就特别好奇啊，比如说那种人数的变化，是不是因为，比如说咱们一起联系的院团说有需求，那幺院那个帮我们那个多招点这样的学生吧，我们这儿这个都不够了。会有这种由需求端转向到这种咱们招生端的这种变化吗？还是说因为就是我们看到了整个社会的变化跟市场的变化，然后去结合起来做一个招生？ 这个你说的那种可能是存在的，它是多种可能的。一个就是说民族乐器它在合奏的时候有一个人数的平衡，这个人数的平衡就是说琵琶有多少人，阮多少人，胡琴有多少人，吹打有多少人，所以你会发现吹打专业的人一定比弹拨和拉弦的这个人要少，因为在乐队里他就少，所以在现实中他也就会招的要少一点，因为会维持一个人数上的这样一种均衡。对了，那么阮其实作为中阮大阮，它两种阮那么都还是需要有那样一个群体的。你去看民族管弦乐队的演出，就是前面是琵琶，后面是阮，在后面是大阮，它人数量还是比较多的。而且我们原来招2个和琵琶12个人相比，确实少太多了。 中国音乐学院于1964年建立，学校以国学为根基，独具中国音乐教育和研究特色，培养从事中国音乐理论研究、创作、表演和教育的高级专门人才的高等音乐学府，以办学理念成国学、扬国韵、育国器、强国音为指导，素有中国音乐家的摇篮、中国音乐的殿堂的美誉。学校拥有音乐与舞蹈学博士、硕士、学士学位和艺术硕士授予权，专业分布为音乐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表演三大类，设有音乐学系、作曲系、声乐歌剧系、中国民族器乐系、音乐教育系、钢琴系、艺术管理系、指挥系、管弦系、音乐科技系、社会科学部等11个教学单位。学校名师荟萃，教学科研力量雄厚，在中国声乐表演、中国器乐表演、中国音乐创作、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历史、中国音乐的传承与教育等领域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学校共有国家高校教学名师2位，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3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41人，北京市高校教学名师8位，国家级教学团队1个，拥有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3个，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1个，北京市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一个，北京市重点学科一个，承担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六项，近十年来共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三项，师生获金钟奖82项，文华奖124项。学校坚持开放办学方针，为促进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为中国音乐发扬光大走向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建校50年来，学校凝聚和培养了众多在业内外有重要影响力的音乐名师和人才，向海内外输送各专业优秀毕业生近万名，为中国音乐的继承发展和弘扬做出了重要贡献。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艺考面对面的直播咨询。那么刚才讲了中央音乐学院，接下来我们迎接另外一所音乐类的北京的顶级院校中国音乐学院的教务处处长黄虎，黄处来做个节目。黄处你好。 好，大家好，我是黄虎。 嗯，其实呢就是在做这一期节目的提纲的过程之中，我特别忐忑，因为呢中国音乐学院的招生简章一直还没出来，我都担心这能不能请到黄处来做节目。但是这个经过黄处的一番努力，在今天啊，我们教育面对面这档节目成为了中国音乐学院的在这个招考方面的首发平台，所以您得详细来讲讲今年咱们在艺考招生上的一些变化。嗯， 好的，在名额上面， 嗯， 我们呢也是这种变化小， 嗯， 甚至是这个没有变化， 嗯， 我们强调的是重点， 嗯， 因为这每个系的它的这种人数不一样，嗯，你比如说作曲系20， 嗯， 那人数多， 嗯， 就是我们的重点， 嗯，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这个重点就是声乐系， 声 歌，我们的民族声乐，我们的美声，它是60个， 哦， 它是作曲系的3倍。当然，这也与专业是有关系。 嗯， 国乐系62个， 嗯， 就是我们的民乐。 嗯， 再下来是管弦系60个，这是这个3个重点，这其他的就都少了。今年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在哪里呢？ 嗯， 就在我们的招考方式上。 哦，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变化很大。 嗯， 就是在我们的作曲系， 嗯， 和指挥系， 嗯， 试点新的一种这个招生办法。叫系主任负责制。 系主任负责制就是所有事都系主任一人定了。 通俗的可以这样说。 哦， 哎，那么这个详细说来， 嗯， 一方面我们必须要遵守教育部的一些规则，同时要突出系主任负责制。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系主任就是学科带头人。 嗯， 你作为比如说作为作曲，你作曲的学科带头人，你是最有权利说这个考生有没有潜质， 嗯， 他的这个作品好还是坏， 嗯， 所以我们让他的分数占80%， 嗯， 其他的所有评委， 嗯， 5个以上，你是6个还是7个， 嗯， 占20%， 嗯， 这就是我们的系主任负责制的最核心的地方， 招考的这样的一个分数的变化。但是您知道提到了这个以后，肯定很多家长会担心会不会出现一些招考的黑幕，你对于这系主任有没有监管？ 对，这就是我们从正面来应对黑幕。 嗯， 在以前的时候我们应对黑幕是堵的办法， 嗯， 而今年我们是正面应对。 嗯嗯，怎么应对？ 系主任你一个人招进来的，不是说你招完你溜之大吉这就没了， 嗯， 不是的， 嗯， 你招完之后我们对这一批人一是要有单独的培养方案， 嗯， 二加强他的质量监控和检测， 嗯， 在2年级、4年级5年制的话，2年级、4年制是有单独的这种评估来评估你， 嗯，如果要是这些学生在培养过程之中没有达到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么系主任也要担责的。 对，这就是责权力统一， 嗯， 你的权力非常大， 嗯， 80%的这个比分， 嗯， 非常大， 嗯， 那么这是你的权力，你担的责任就是一定对质量负责。 那今天我们的艺考面对面马上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杨洋、姚迪代表节目编辑姚迪以及我们的主编张征，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